那我就开始 take over 那个十七品，应该也不是，其实上这样讲吧，是《金刚经》上半啊，最主要是在告诉比较主要的部分，不是完全的、啊，是在跟我们讲说啊，我们要离相，对外境的这个相啊，要远离啊。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讲一定是小乘？我觉得，也不完全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中间已经开始讲实相了。哦、已经开始讲明心见性啊，讲这个无相无不相啊、这个无实无虚等等，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完全小乘，我觉得不是，因为他讲的比小乘 要深、所以小乘啊，其实这个倒是很有趣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在佛陀啊整个教法、整个教法你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些算是这个基础的知识吧，也不能讲说基础理论，基础的知识啊。所以你大概要知道说佛陀这个，因为 Jennifer 今天讲到小乘嘛，我们就稍微再讲一下，他这个佛陀分成五个时期哦、那个佛陀啊，整个教法分为五个时期。一开始啊，的确是在讲小乘。哦，那个讲小乘啊，讲的应该是差不多，我现在没看书，我想大概12年左右吧。这个小乘啊，为什么会讲小乘呢？哎呀，你知道他这个证悟啦出来了，前面的应该这么讲吧，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他先花了三七日在定中啊讲华严经。这个定中啊，也就是说讲给菩萨们听的，在定中讲，那肯定凡夫啊是听不到的。所以他在定中啊，先讲华严经给这些菩萨们听啊，先把这些菩萨给他搞定 ，make sure 啊这些最重要的这个顶梁柱，好、啊、确定他们得到他们该有的这些讯息，能够好好的修行成佛啊。前面三七日，那么初定以后啊，当然我们在讲啊，这个所谓初定。是在向上出定啊，他不是他这个入了楞严大定，他是不可能出定的，他不是有出有入的。我们说啊，他在体性上已，当然他成佛了，圆觉了嘛，那当然就是永远是处于这个不生灭啊，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状态。那么他出定啊，是在向上向用上，哎，他出定了啊，所以前面花了12年，就是第二时期，第一时期是华严。那么第二时期他花了大概12年的时间、跟凡夫俗子、讲小乘，讲什么苦集灭道，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啊无常，人生的本质啊是苦、教大家 观苦观空，就是第一段这段时间其实基本上就是鼓励所有的人不要再留恋于六道轮回，至少第一步你能够出离啊。昨天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听《阿弥陀经》啊？星期二的时候我就说啊，那个 Carita 也做分享嘛，我就说其实我们整个学佛啊，有两件事情啊，其实在我们学佛的路上算是一个指标。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生出离的心。没有人 day one 会生出离的心，都搞不懂什么是出离，什么是六道轮回，怎么可能就出离的心，不可能。这一定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了解了这个娑婆世界六道轮回，或我们做人啊，或者是就是众生，不见得是人，畜生都一样哦。那更不用讲恶鬼跟地狱的本质就是苦。那你说天人呢？哎，天人他目前可能在享受，他说他享受他的福报，但他没有修行的机会哦。那他那个福报享完之后还是苦啊，所以本质就是苦。那么你学习学习学习，你了解到这个道理，哎，这个时候你会生出离之心啊，这个会是第一步。这个啊，如果大家生了出离之心啊，那恭喜你。哎，你这个在修行的路上你就比较有把握了。如果你没有生出离之心，我跟大家讲，你学到最后啊、如果你这一辈子那个咽气之前都没有出离之心的话，你下辈子还是会回来轮回。 因为你没有出离之心，那你就肯定不会出离。你照你原来的 momentum， 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啥事儿也不用干，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啊。所以第一步是有这么出离心，那就第一次要先恭喜你。我自己也是啊，学了学着学着，哎，终于真的是体会到那个这个无常啊，真的不知道死亡跟明天哪个先到来。然后了解到人生有太多的基本上就是不可控、啊、就是不可控，可控的部分太少了。那么我为什么要被这个无常啊，这个等于说我的人生啊其实就是对被无常牵着走，这个不行。那么我后来出了出离之心啊，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哎，你会真的发菩提心了。出离不代表你发了菩提心哦，我只是想我厌离娑婆，但是并不代表你就是想要成佛，或者你想去西方极乐的世界。第二步，如果你发了菩提心，你说我真的是想行菩萨道，我想觉，我有一天我也想像这些佛一样有自己的净土，我能够度化跟我有缘的众生，那就非常恭喜你，你有了菩提心啊！你这个在这个大乘的这个路上啊，你算是生根了。因为菩提心发下来之后啊，你知道它是一个为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平常啊，不管是行善啊、积德啊、布施啊，你什么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等等，你如果没有发菩提心，那都是一个善业。什么叫做善业？善业啊，其实就像一片叶子。当然这个善业就是恶业，业力的业，但是这个业啊，它像一个叶子一样到处飘，也没有生根。但是一旦你发了菩提心，你在大乘的路上，你决定要行菩萨道，这个时候你发了菩提心，你所行的每一个善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善根，它会生根，它会着床，它会在泥土里面生根，它会发芽，它会长出大树出来、哦、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你一定在某一个点上面你要发菩提心。尤其啊，我们这些大部分同学，我觉得因为你们班上同学基本上除了几位新同学，大部分都学好多年了啊。那么跟我们都已经开始一起研究好多年了，那么一定是都想出离，但出离你没有菩提心，你要出离到哪里去？那你就修小乘啦。哦，小乘是上不了弥陀净土的哦。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哦。所以啊，但是你有没有生菩提心，这个是骗不了人的。你不可能说我没有，就故意说我有，这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啊，都是在修行的路上、学习的路上，日积月累，每一天啊都会影响一点，每一天都会影响一点。有一天啊，你这个菩提心就会升起。哦，我自己昨天我跟大家，上次我跟大家 share 嘛，我说我其实我自己本人真的是听到了这个阿弥陀佛他的大愿，我觉得这实在太了不起了。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是感动了有眼泪，我说怎么会有人啊、哦、不管是菩萨也好佛也好，怎么会有一个众生会愿意发这样子的大愿？你要知道他发这种愿力，他等于说他累世累劫他都得在那里积功德，因为他发这愿力太大了、哦、就像你要盖一个茅草屋，你可能三天就盖好了，你要盖个摩天大楼，你可能要花个十年八年的功夫、哦、就是这么回事。你发的愿力小，哎，你可能这个三劫你就成就你的净土，你发了这么样一个大愿，你可能是累世累劫。所以我觉得这个佛实在是太伟大了，太慈悲了。我那个时候啊，心生感动，我忽然有那么一个想法，我就说我不要当这个寄生虫，永远都要靠佛菩萨的庇应才能够活下去，我不要拖累别人，我要有志气，我以后也要成佛，我要我有我自己的净土，我要能够有一片天，我要能够去度化跟我有缘的众生，我不要再去拖累别人了、哦、我可以帮助佛菩萨，我可以去度化更多的众生，他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他们也可以歇一下。我是那个时候升起菩提心了。当然那个菩提心啊，是不是 有了菩提心，但是那个菩提心一定是还是不够强的，这也是要日积月累啊，再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坚固。所以这是我的 case， 那每一个人的 case 不一样。你看、啊、我是五年多前对吧，那个这边最早跟我认识的大概是 Doris 啊 ，Doris Carita， 我们是五年多前2016年的 summer， 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啊，我知道有心经，我知道有金刚经，那我跟你讲每一个字我都认得，合起来我更不知道它什么意思。我是从那个时候我自己开始自修开始学习到今天，这一路走来我中间发生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了出离之心，后来跟着直到去年我开始知道自己开始发了菩提愿、哦、有了菩提之心升起，这是一个很长的路啊。那么我也鼓励大家，我是从零开始的哦，是零哦。你们有一些人以前还学佛哦，有念经什么，我没有啊。我有念过心经，我有念过金刚经，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没有任何老师去教我。那么我如果可以走到今天，你们也可以哦。所以我就说，第二步就是这两件事情啊，是在你们，我希望在这你们这一辈子是能够发生的。哦，可能有一些人两个条件都已经满足了，可能大家有些人还在路上走着，可是都没有问题哦。那么因为刚刚 Jennifer 有讲到这个小秤，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再讲一讲。所以他就在第二时期啊，他就讲啊，讲这个这叫做阿含，讲阿含经啊，这个地方啊，他讲就是说小秤，希望大家能够离苦，能够厌离娑婆，至少能够。要发愿出三劫，那讲的是什么苦集灭道以及什么十二因缘，你就讲说小乘是苦集灭道嘛，那么中乘呢圆觉是什么十二因缘，那么因为心经上了好多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等到方等啊这一段时间大概中间讲了八年吧，方等这一段时间呢、啊，他就开始鼓励啊这些小乘的人能够回小向大，因为之前这个实相这么复杂，你怎么可能对众生忽然跟你讲说，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啊也不存在，这六道轮回也不存在啊，谁谁谁你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那个众生说，你说什么呢？对吧？怎么能接受？不能接受。所以慢慢来，第一步先让他能够出离，愿意出离。好，再来呢，哎，出离之后啊，他开始 prep 你 ，prep 这些众生 ，prep 我们能够从小乘啊。能够往菩萨道走啊，这个是方等中间这段时间，等到讲了大家哎，真的出了这个很多小乘人都回小向大啦，你看看那个楞严经里面所有那些阿罗汉，那么还有那个阿弥陀经我们讲了是不是，那所有的那些大比丘大阿罗汉，尤其他下一堂课我们还讲那十六个阿罗汉，哎，这些人全部都是原来小乘后来转修大乘，等到你们在学这个楞严经后面的二十五圆通，你如果问 Linda 他们二十五圆通已经学差不多了，他们知道那个阿弥陀经里面的16个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楞严经后来会陆续出场讲他们圆证的经过，原来是小乘后来怎么样变成大乘、哦、怎么样证果的，怎么样圆成，就是说证圆通了，好啦，那么就是那八年的方等就讲着大家能够回小向大，那当然方等之后啊，那么就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那段时间第四个阶段讲什么，讲空性大法，22年讲空性，嗯，那你们班这些应该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我们都上过课了，金刚经心经这些是最具代表性的，尤其是金刚经啊，那金刚经的缩影是心经，那么还有一部呢楞严经也算在这里面啊，楞严经也是讲，其实楞严经已经不是光讲空性了，真正楞严经不能算是空性，楞严经讲实相，楞严经已经在讲实相了，那么空性其实最重要的是金刚经心经，还有一部就是我们以后会讲的圆觉经啊，还有呢这个那个叫做维摩诘经也在这里面，还有楞伽经其实应该也算、啊、不过最重要的就是金刚经了，家喻户晓，你要知道这22年讲空性，空性啊不是断灭，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空性绝对不是断灭，空性啊是在讲这宇宙人生的真相， 讲空性，空性是什么？空性是超越二元，超越能所，没有了能，没有了所，没有了我，也没有了对面，这个就是最后的真相。其实空性什么，也就是如来藏、哦、所以这二十二年、啊、它就是在告诉你的实相，重点是在于能够教你证得实相，教你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教你能够证得证悟这个般若智慧，这个空性，这个是二十二年，中间讲空性。那么到了最后呢，最后一个时期，大概佛灭前八年，最经典的这个经文两部最重要的什么？《法华经》，以及他花了八年的时间，七年八年的时间讲《法华经》，那么最后再花了一日一夜讲《涅盘经》，佛就灭了啊！这四十九年，佛就灭了。最后，所以这《法华经》啊，最后讲的是入佛之见啊，入佛之见。什么叫入佛之见？就是其实啊，佛投胎八相成道，搞了讲了四十九年这么多的经，全部都是在为最后那一部《法华经》在做准备、哦、就是那部《法华经》。那么所以啊，我们《楞严经》学、哦、那个《金刚经》学完了之后啊，《楞严经》大概会学那个，我们大概今年会把希望能够把理观啊那个部分能够讲完。那么明年、哦、那个然后当然《楞严经》会继续上下去，我是希望明年啊有机会就可以开法华经了。你们楞严经的那个理观上完之后啊，法华经就很有机会能够进入了。法华经不难，文字上面一点都不难，是它的那个意境非常深远。如果你今天楞严经学懂了，以及我们前期所学的这些的经文全部学懂了，你就能够非常享受法华经，哇，一路顺畅哦、非常的享受这法华经，然后跟着入佛之见，所谓开悟在楞严，成佛在法华，所以你最后那部经文你这一辈子非得念那部经不可、哦、那么这个就是第最后一个阶段，之后在一日一夜涅槃，佛就圆证了、哦、他就涅槃了啦。其实涅槃经之后他就算是涅槃了，其实他早都圆证，就说他灭了，灭只是说他肉身灭掉了，其实他早都圆证了，我刚刚讲错了，他圆证是早都圆证了，那么就是在他开悟成佛的时候他圆证了，那么到又经过了四十九年，他那个色身就真的灭掉了，所以我们说佛灭掉以后就说他的色身灭掉了、啊、但是他早都已经圆证了。好，所以这五个阶段，那么金刚经就是在中间，所以金刚经啊其实并不是讲给小乘听的哦、金刚经是讲给大乘人听的，但是前面呢讲什么叫你不要着相，因为相比较粗啊、哦、所以先不着相，你不着相之后你才有能力内，你外不着相你才有能力内不动心啊。这个内不动心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哦、如不动。那么对外呢不取于相，这是《金刚经》最后第三十二品结束的时候会告诉你、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那么这个、啊、是他对于整个实相、啊、或者是我们一个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娑婆世界的一个这个外面的这一个形容啊，但是他最后有给我们一个法门啊，不取于相。如不动，这个以后慢慢会讲。所以《金刚经》其实非常精彩，只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楞严经》的基础的话，你比较难契入，因为太深了啊、哦。你说《楞严经》啊，如果很难，那《金刚经》它是很玄，太深了。这《金刚经》已经完全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了，它真的是参，要一层一层的参进去啊。哦好，那么内不动心，所以我们十七品其实在讲什么？已经告诉你外不着相，那这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步？内不动心。但是这个内不动心啊，是不起心动念啊，但是完全在清明觉知的状态之中。这个就是回到啊，我为什么前几堂课一直带着你们在做禅修或讲解 荣格敏就仁波切所教的这个开心禅，就是因为他这开心禅 exactly 就是在讲我们的觉知觉性如来藏清明觉知，但是你却不被外境所牵引，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哦，你内外面所发生的色声香味触法，以及我们内心的情绪、念头、身体的冷热、疼、酸痛、舒服不舒服等等的感觉，你完全是非常清明、非常觉知的，但是你并不随之起舞，你觉知它，但你却不跟随它，你不会期盼任何事情的发生，你也不会排斥任何事情的发生，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觉知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藏，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如如不动，不起心动念，绝对不是你是植物人或你脑袋一片空白。有的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怎么样，哇，忽然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脑子什么都装不下，你觉得这个是觉知吗？当然不是。所以千万别把发呆、空白跟觉知搅和在一起啊！所以带着你们做禅修，你就开始明白到，原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藏，如如不动，原来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做禅修，我跟大家讲，你就是只懂得字面上的意思，而且你字面上的意思也不会懂得太深。但是你一旦加上我之前教你们那一段，就是荣格敏就是仁波切所教授的那一段禅修，你不要上的深，你能够把第一个阶段的那个觉知能够搞懂，能够开始练习，你就起码功夫打加了好几成。我跟你说吧，你原来学金刚经的，你那个一金刚掌一掌打下去，你顶多让人家破皮啊、哦，那个肉痛。但是你把这个禅修加进去之后，你那个功夫可以进几层，可能可以震碎人家的啊、这个经脉，那个骨头可能还没碎，经脉可能可以碎哦。所以真的，你一定要加上这个禅修，你必须。你一定要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如如不动，什么叫做不起心动念，你再去回到我们楞严经所讲的那十番显见，你十番显见配合金刚经再配合禅修，你全部绕在一起搞懂了，哎，那你可能真正进入那个空性，你就说你对于空性啊真正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哦。那么我们这个金刚经啊不用赶课，因为我们外面上课已经够多了，我们这个课是小班的，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能够尽量利用这个课堂，我们可以多聊一些，你不要觉得说你这问题很 stupid， 人家觉得会笑你，或者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千万不要，你就是任何问题都是一个 good question， 你就要拿出来分享，拿出来问， OK， 好，那个所以我今天我收一大堆同学说，哎呀老师我只能上课不能讲话，我忙啊什么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那个害怕讲话，还是真的有事啊。好，那么我们第十七品啊就讲到了，前面啊是告诉你无有菩提心可发，无有佛国可证，对吧，我要度众生，对吧，我说我发愿度众生，其实没有众生可度啊，那么也没有能度的我，没有能度的菩萨，也没有可度的众生。但是呢，他后面告诉你，连发愿度众生这件事情也是虚妄的。这个就是起心动念。你看前面是告诉你啊，我如果发愿度众生，众生啊是虚妄的啊，这个我啊也是虚妄的，现在告诉你外面的相是虚妄的，没有我也没有众生，但是后面告诉你十七品后告诉你什么，我要发愿度众生这件事情也是虚妄的，这个时候就告诉你根本连愿都没得发，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众生，对于菩萨而言没有人，没有我，没有能，没有所，根本中间没有界限，哪来发愿度众生这件事情啊，前面是告诉你没有众生没有菩萨，后面是告诉你什么，众生跟菩萨中间根本没有区别，所以你怎么去发愿度众生，你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你，你怎么发愿，没有愿可发， 我刚现在讲的这一分钟的话，你要把它弄懂，那你十七品就弄懂了，好吗？我们前面花了那几堂课在讲十七品，其实重点就在这里。那么后来我记得，那个这边讲了好久，我相信我猜想大家应该听懂了。后来就讲如来者即诸法如意，他是不是说，哎，我们说他用几个事情啊来讲述。来讲述这个什么东西，怎么讲，这个实相不起心动念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一个，他是不是用佛号来阐明，说如来者即诸法如意？那第一个就跟大家讲说，哎，如来是什么意思？你得把它搞清楚、弄明白啊！大部分的人都搞不清楚什么是如来啊。那现在我们就要讲说，其实如来啊。就是实相，如来是佛的第一个名字嘛，对吧？如来啊，那个什么，我都不会背啊，正遍知啊，什么应供啊，等等啊，那个如来，我们有说过，以前在讲《金刚经》前半的时候，说，哎，如果听到如来，就是说他从体性的 perspective 在讲事情，讲到佛呢，是从相用的 perspective 在讲事情，但事实上，当你学到后半的时候。如来本身，它根本就是实相。如来拆成，它其实是梵文翻过来的。如就是如不动，讲的是什么？是体性嘛。来呢，是来去之相，但是又来又去，它就取一个来字，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哦，在梵文里面，它是来去巴拉巴拉巴拉巴，它就取来这个字。如来是不是一个是体性如不动，另外一个呢是相用？但是这个来啊，是来无来相，去无去相，来而无来，去而无去，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实相如来。佛如来圆正正德圆觉，其实就这意思。如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诸法如啊，诸法一如，万法一如。当你证悟到最后没有能没有所的时候，不就是万法一如吗？一如则一切如，当你还有二的时候，你就不如了，你就没有证悟。当你二的时候，你还有能所，你就没有证悟。诸法如，如是我闻，万法一如，一切皆是。这个如字，如是二字，我们有讲嘛，当你金刚经你偷懒没有时间学，你就学前面四品，你连前面四品都没有时间学，你就学前面的两个字，如是二字包含一切实相，就是应该不能讲一切实相，如是二字就是实相，包含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相，万法一如，一切皆是，一如则一切如，无有一法不如，一是呢则一切是，无有一法不是。当你证悟的时候，一如的时候，无有一法不是，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当你没有一如还有二的时候，对不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希望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啊，你跟我讲说，哎，老师，我感觉我比以前进入了，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哦，以前都讲过，不知道你今天听有没有更有体悟。所以诸法如，就是如来就是诸法如。再来呢？他告诉你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他先告诉你，我看看啊，我上次讲到须菩提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啊，我懂了懂了。好，你看第二段是什么？从果德上面来讲，如来得阿耨三藐三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告诉你，不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翻成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应该不用再解释了，到处解释报多少次了。他告诉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东西是虚妄的，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也是虚妄的。不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虚妄的，如来发愿发心正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本也是虚妄的，所以《心经》讲无智亦无德，告诉你吧，就是讲给那些还有法爱的菩萨们听，那些大菩萨、登地大菩萨，他最后还有点法执，那个最深沉的那个具身法执，那个法爱还在， 他还你要让他把那个最后的那个佛果空性完全放下，哦，连俱空不生啊，最后即灭，啊，我看那个算了，那个先不讲，到最后的那个点啊，就是对于还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证的那个起心动念，让他都要放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他最后这些地方就告诉你，无智亦无德，讲给菩萨们听，没有一个般若正智可证，也没有一个佛果可得，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放下的时候，那你真的是圆正了。就像《圆觉经》里面讲的，远离远离，亦要远离。你看看你的境，要境是虚妄的，要远离。那么远离境的那个心啊，也是虚妄的，也要远离。连远离那个心的远离啊，也是虚妄的，也要远离。最后呢，连远离远离，亦要远离。一层一层的放，一层层一层的放，最后连无助亦不可助，不可得亦不可得。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境界？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太难了，所以才会介绍阿弥陀经给大家。哦，我记得这个是净界还净空老法师，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成佛，但你也千万不要大看自己，觉得自己这一世就能成佛啊，所以啊才会介绍这个阿弥陀经这个法门给我们净土宗，给我们就是这意思。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上次其实都讲过，我们就稍作复习。最后告诉你，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如来不可能得任何东西。如来得什么？如果说你如来真的有正德，其实就是一个实相，就是他正德实相了，没有什么佛果啊，也没有什么菩提。那个实相是什么？无实无虚，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即一切相，离一切法，或即一切法，离一切相。这个我们以前其实都讲过，今天也就不再做复习。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里面的那个意境把它搞懂？你如果搞不懂什么叫做即一切法，离一切相，或不即不离，你再去回忆一下那个十番显见的第九番，你放眼望去，所有一切的这些万法的那个相用，你哪一个是见性，通通都不是，但哪一个见性没有在作用，哪一个却不是见性，也没有一个能够离开见性的作用。你再去回顾一下那个经文，你就能够去理解什么叫做无实无虚，什么叫做无相无不相，什么叫做非即，即也不是，离也不是，什么叫做即一切法，即一切相，或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其实非即非离，无相无不相，无实无虚，这些东西真正能够去 describe 什么是空性，超越二元，它不是有，也不是无，或者也不是空，它也不是既有既空，它也不是非有非空，只要任何一边都堕入断见，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破能所，破二元的空性。你再去慢慢的参一参啊、哦。如果你说我现在似懂非懂，脑筋还是有点昏昏迷迷的，也没关系，反正呢，我们就一路这样学下去。说老实话，连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不见得完全，有的时候想一想怎么又不明白了，就是不够熟啊，不够透彻。所以我虽然花了这么多时间，你看我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每一天都有课，从来没有一天没排课哦，美国上课，你们上课，上海上课，大班的课，每一天都有课。但是啊，我自己却领悟到一件事情，我每多讲一次，我就发现了我原来还没有弄得很通透的地方，或者有一些重点，原来很深层的意思，我原来没有弄懂。所以你就慢慢的参，哦，有事没事就拿起书来看一看，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啊，以前觉得六祖坛经啊，可 可能很简单，结果等我开讲了六祖坛经以后才发现原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六祖慧能实在太厉害了，他里面讲的那些东西真的字字珠玑啊。我那个录音啊，你们以后有空也可以看一下听一下，因为听了六祖坛经能够帮助你真的更进入，更加进入那金刚经的那个精神啊，就跟大家讲一下。所以他说啊，是故那从佛法来讲，第三个是不是来讲佛法？第一个是在讲佛号嘛，第二个呢讲佛的果位佛果，第三个呢是在讲佛法。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他告诉你如来的角度，如来说是什么意思？从如来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法都是佛法。为什么啊？因为如来已经证得的万法一如的境界，所有一切法。这个地方啊，你学过楞严经你可能就开始听懂了，没有学会楞严经的地方你就学浅层啊。我们先讲浅再讲深。浅层是什么？如来已经证得了万法一如，已经证得了实相，所以对他来讲，所有一切的法，所有一切的法其实就是佛法，跟佛法无二无别。不是佛法的呢，也他的法性跟佛法的法性也相同，众生的佛性跟佛的佛性也相同，无二无别。这是浅的说法哦。浅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你已经证得实相了嘛，如来不就刚刚讲证得实相了吗？已经不起心动念，已经证得了空性了。所以从如来的角度来讲，只有一没有二，所有一切万法都是佛法哦，不是佛法的也是佛法。为什么？因为虽然相用上面不是佛法，但体性上面呢跟佛法的体性无二无别，所有一切万法不都是体性空寂吗？所以所有一切万法无二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哦。众生跟佛无二无别，众生的佛性跟佛的佛性是相同，众生是未来的佛，佛呢是佛应该讲是过去的众生，众生呢是未来的佛。所以啊，众生跟佛之间无二无别，那众生的这个佛性跟佛的佛性是一样的嘛。所以浅层来讲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很棒，但深层来说呢，学过楞严经的同学你知道，原来如来藏，原来五蕴就是如来藏，不是吗？五蕴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哦。这个是我们还有几位同学像以令他们还说还在挣扎当中，开始能接受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开始能接受，但还没有完全的融入。没问题，开始能接受已经是太棒了。五蕴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这外面的一切显像，包括我们的色身，我们的外境，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哦，它就是如来藏哦。如来藏随缘显的那个虚妄的样子，我们的如来藏啊，你不要想说如来藏是分离的，如来藏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周遍法界任何地方都是如来藏，它就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它就会一直变现，一直变现，一直变现。所以所有一切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根本它的意思就是所有一切万法五蕴啊，六入六处十二什么东西，六根，我们还讲了六根嘛，什么全部都是如来藏，就是这个意思。从如来的角度来看，一切法所有万法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慢慢去体会。所以没上楞严经的同学比较吃亏，这个地方比较进不去，但是你懂得浅层也可以。佛与众生无二无别，所有一切众生的佛性跟佛无二无别啊，所有一切万法的法性怎么样也是无二无别，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没有问题啊。对，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但是他也要告诉你，这一切万法都是假名假相假用，这所有一切万法都是如来藏，怎么样随缘变现的虚妄相， 他没有变出一个，变出了一个东西出来哦，他就变了那个虚妄相，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这整个东西是虚幻的，就是如来藏不停的在变现，变的这些虚妄的相，就像一个 virtual reality 那个 matrix 那个电影。你就在这里面好像看到的东西，哇，你手去抓不知道是不是抓到的东西，事实上这所有的都是虚妄变现出来的，全部都是假的，你就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哦，好，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哎，来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好，这个地方讲了，那么最后啊，他用报身来形容，用报身来形容啊，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啊，人身很大，这个人的身体很大，讲的就是那个佛陀的报身啊。须菩提，他说，应该讲，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则非大身，是名大身。这个人身长大呀，或者这个人身长大，你就这么讲，人身长大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身体，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佛陀的报身，因为佛陀的报身啊，它有这个佛陀报身庄严，有各种的像，但是非常都是非常的巨大，有如须弥山，所以讲长大啊。那么这边讲的啊是佛的报身，其实他告诉你什么？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就是说如来说这个报身，则非报身。是名报身，你就这么去理解，这样就听懂了。须菩提，譬如报身，佛的报身啊。须菩提言说：世尊啊，如来说的所说的这个报身啊，如来的报身，也就是佛的那个报身啊，其实也是假名假相。它是什么？则非报身，是名报身。记不记得我们说则非报身啊？则非报身是说，报身是体性空寂，它是虚妄的。是名报身是什么？也就是说，但是呢，它的确有随缘显象，所以它名字还是有一个报身。就是说，哎 ，Tiffany 则非 Tiffany， 是名 Tiffany。为什么 Tiffany 这个人啊，则非 Tiffany， 他其实体性空寂 ，Tiffany 这个啊根本是虚妄的。但是名 Tiffany， 但是因为 Tiffany 的确有随缘显象，所以他有假名假相假用，所以他是名还是叫他 Tiffany， 还是给了他一个名字，可是是假的，假名假相假用，就这意思。所以即非是名其实就是实相，你就这么去理解也就可以了啊。因为如果你没学楞严经，这个地方你比较难契入到深处，但是如果能够现在这个地方听懂了也很棒，也很棒哦。说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告诉你，连佛的报身都是假名假相假用啊。法身归法身，报身是报身，那个一佛三身啊，法身、报身、应化身，这我们讲很多次，今天就不复习了。所以须菩提，菩萨亦如是哦。他说最后呢，是刚刚讲佛嘛，现在讲菩萨，菩萨说什么呢？菩萨他说，须菩提，菩萨也是这样哦，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如果这个菩萨他这么，若作是言，他这么说或他这么想，他这么说表示什么？他就是心里这么想啊。如果菩萨起心动念还认为我当灭度无量众生，你看哦，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就说我应该要灭度无量众生，那就完蛋，那这个人就不明菩萨了。为什么？他就不配，他就不能做菩萨。为什么？因为他还有我，我是菩萨，对面的那个人是凡夫，他还有菩萨跟凡夫的分别，还有我跟众生的分别，那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菩萨的名号匹配，他配不上菩萨这个名号，因为菩萨早已没有我人众生受者相，早已没有能所。所以为什么？何以故？须菩提，无有法名为菩萨。第一个先告诉你，菩萨不应该有能所，他不应该有我跟众生之间的分别。那么再往后面讲呢，无有法根本就没有菩萨这样东西，无有法名为菩萨，所以菩萨根本是假的， 是个假名假相假用， in reality 根本就没有菩萨，其实没有菩萨也没有众生啊。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能懂哦，菩萨众生都是虚妄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当你明白菩萨跟众生都是虚妄的时候，你最好连菩萨的那个这个想法，连菩萨的这个概念你最好都放下了。你如果还想说我要成佛，我是菩萨，我度众生，我一定要度众生，我要发心啊，我要行六度啊，我要度众生，那你糟糕了，你成不了佛，你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因为你对于菩萨、对于众生、对于菩萨要度众生这件事情，你还执着这么深。哦，所以这个地方就在告诉你，就用各种不同的解释，各种不同的面向，不同的 perspective 来告诉你什么叫做不起心动念，什么叫做空性，什么叫做破能所，什么叫做没有我以及众生，什么叫做没有我人众生受者相。所以你看，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所有一切法，所有一切的法根本就没有我。什么叫做我？如果今天有一个我啊，这个法里面每如果任何的一法里面有一个我，表示这个东西真实存在，它有没有一个自我在那里吗？是不是他告诉你到这边，他希望你能够明白所有一切万法，包括你自己，我本人，我们都是万法其中的一法，根本就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我们上楞严经的时候啊，我就说了，因为现在的东西啊有点枯燥，以后每一堂课我都会加入唯识进去。最后你把这一未来的几个月的课学完之后，你唯识可以顶呱呱，因为唯识就是在告诉你，比如说阿赖耶识，还有那个莫那识，第七识里面就是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你就要最后的修行就是把那个我给打破，我给打破那之后，那就一片晴空啦。哦，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佛说一切法，从佛说一切法，根本从佛的角度，从相用的角度来看，我跟你讲，他说一切法根本没有我，包括你自己，其实没有我，是你自己粗的，你执着这个五蕴色身为我，细的呢，你抓着那个阿赖耶识为我。哦，对，粗的啊，那个第六意识啊，你看哇，直的我们现在五蕴为实我，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打破。但细的那第七识，它直的阿赖耶识为我，哇，那个哦，好难打破，那个是登地菩萨最后八地菩萨在才有办法打破的。那这个开玩笑，这个很难啊。那么他就告诉你说，八地菩萨就知道说一切法无我。那没有我就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我人众生受者相全部都断，所以一切法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所有一切万法没有能所，你就这么去理体会吧，万法之间也没有对立，那就是最后那一如了。哦，他现在就是用不同的例子啊来跟你讲一如。其实啊，我是这么想，那个《金刚经》，你说你要现在把它学得通透，哎，也不太容易，也不太可能。那么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每一次上课能够很享受，哎，感觉老师在上课的那个 moment 所讲的内容，当时你听懂了，其实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已经够了，因为你后来事后想想，不见得懂。哎，每个人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够用功，连我也一样。如果我不是这样子每一天浸在这个经藏里面的话，我跟你讲，你给我三个月时间我也忘了。那没办法，你连煮饭，我跟你讲，你三个月不煮，你厨艺都生疏，你煮出来的饭绝对跟之前的饭菜不一样。哦，任何的运动，跳舞、唱歌、弹钢琴，你自己再去回想这所有的一切，你停下来之后就会生疏，经藏也一样，佛经也一样，何况你每一个月看上那么一次课，你就算上了楞严经，你每个礼拜上一次课，我想请问你，你学钢琴，你每个礼拜弹一个小时，你能弹多好？你弹不了多好的啦。但这就是一个 reality。但是呢，你 还是还挺熟悉的这样东西，可以了，够了啊。那我们好，我们再继续看啊。所以啊，如果从菩萨的角度来讲呢，刚是从佛的角度，从菩萨的角度来看呢，若菩萨作誓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所以这个我当庄严佛土啊。因为菩萨，你看，所有的菩萨都希望怎么样，能够庄严佛净土，什么意思？他都希望他最后能成佛啊，能够有自己的佛国土，能够有自己的那个佛土啊。即使他现在还没成佛，他是菩萨，他也希望能够在他所处的那个佛国土的那个佛国里面，他也能够行六度，能够庄严佛土啊，不是吗？所有的菩萨都希望能够行六度庄严佛土啊。但是如果这一个菩萨还在告诉自己说：“我当啊，我应该要庄严佛土”，那完蛋了，他不明菩萨，他不配做菩萨，因为真正的菩萨，他就是什么呀？真正的菩萨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日日夜夜都在行六度。都在庄严佛土，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我应该要庄严佛土，我正在庄严佛土，我将会庄严佛土，这些都不对，因为庄严佛土这件事情，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觉得是个，其实什么样的境界，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觉得是个该做的事情，他根本没觉得自己在庄严佛土，这就回到我们说。真正行大善，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是什么意思？他每天都在行布施，但他却根本没觉得自己在行布施。我跟你讲哦，行布施不求好报，到每天在行布施，却根本没觉得在自己在行布施，那中间是有差距的。我给隔壁的那穷人一口饭吃，但我觉得这是该做的事情，我不求好报，跟。我每天都在布施给穷人，但我不觉得我在布施。我跟你讲，这中间有差异哦。我每天都在布施穷人，我却不觉得我在布施。就好像因为穷人跟我是同一个人，我每天在喂我自己，我肚子饿我就吃饭，我难道我会觉得我在布施我自己吗？当然不会呀。那我为什么觉得我在布施穷人呢？因为我觉得穷人是穷人，我是我，他跟我不是。穷人不是我，我跟他不是同一个人，我们是二不是一。那对不起，这个时候我不配做菩萨，就这意思。庄严佛土这件事情，也是名相上的，也是即非，它的体性也是空性，名相为庄严佛土。哦，是这个意思。你看看佛果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佛的名号如来呀、还有呢。佛的报身啊，再来呢，菩萨庄严佛土，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假名、假相、假用。真正的如来是什么？无实无虚，无有一法可证得，全部放下就是证悟。我跟大家讲，证悟、开悟是什么？不是你证得了什么大不了的智慧，而是你全部放下证。你能够看破，你要知道啊，这整个学佛就是看破跟放下。你看破了，你就能放下。我想看破是智慧，是般若智慧；放下是你的功夫。你能放下，你功夫了得。你到最后成佛啊，大觉圆觉就是看你放下了多少。你全部放下，你就圆证了。你还有一点没放下，你就没有圆证。哎，就这么简单去分辨就行了。如果这个地方你听懂了，哎，恭喜你，你差不多了，你真的是 on the right track，你有机会了啊。所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果今天菩萨能通达无我法，什么叫无我法？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万法无我啊，就是万法无我，人、众生、寿者啊，就是无我法。如果菩萨已经通达了无我法，我跟你讲，通达无我法是八地菩萨了，八地菩萨以上那个具身我执最深沉的那个 那个行里面那个莫那氏里面那个执阿赖耶识为我的那个我执啊，放下了，那个就通达无我法了。那如来说明，这才是真菩萨，前面都是假菩萨了，前面都是假菩萨，这才是真菩萨。那个我啊放下了，那是真菩萨了。哦，那个具身我执放下了，还没完全圆正，还有个具身法执在后面。哇，那个法爱更难放，那个是没办法的，那个具身的。什么叫分别？什么叫具身啊？第六意识的是讲分别，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那个是你要意识，第六意识在 work 的时候，在 function 的时候，才会做分别的时候才产生的执着啊。你的五蕴色身啊，这外面的万法哒哒哒。那个具身是什么？具身是说你不起分别，你第六意识 shut down 不动了，它都还在。那个具身多难破啊！啊，所以你就懂了什么叫做菩萨通达无我法，就是那个我全没了。哇，佛说这才是真菩萨，如来以实相的体性来的 perspective 来看，这个才是真菩萨，前面是假菩萨。到这边我们第十七品结束，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完第十七品就可以了啊。你如果今天的东西你感觉你刚上课的时候居然是听懂的，那我恭喜你，哎，你之前的那个努力没有白费。我们之后啊就讲第十八品哦，十八品会先讲佛的五眼，五眼圆明啊，这个肉眼，凡夫有肉眼。阿罗汉有然后呢还有一些人有特异功能，有天眼啊，那个神通，然后呢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法眼，最后佛呢有佛眼，讲五眼圆明之后啊会讲这个第十八品有一点点难，那么后来还有个名句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下一堂课看看有没有可能讲，我们都下堂课啊，我是这么想啊，我们都不做任何复习了，我们就直接进入第十八品，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把第十八品讲完，或者讲剩下一丁点啊。那么后面啊，我就跟大家讲，后面啊，十七品讲完，十八品再讲完，哇，后面你可以势如破竹，你可以讲得很快。也就是说，我看我们今年是四月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也就是，明年年初，快的话今年年底，我想大概明年年初吧，我们《金刚经》就会全部上完了，因为每个月我们才上一次了，所以也就是大概未来的一年，我们就12个月之内，我们《金刚经》就结束了啊。这个，而且我们是上的很细哦，慢慢上，慢慢上，慢慢上，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停在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跟大家聊聊天的，你不用跟我做分享啊，我们同学在这边上课这么久了，你不会想跟大家聊天吗？谁？